在这个侦探推理小说的作品当中，这些犯罪小说中的犯罪都是由作家设计好的啊，那个凶手呢都是有缜密的思维，逻辑思维的那个能力特别的强。当然这个也恰恰是一部分人对这种侦探小说吐槽的这个所在，就是说现实生活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复杂而多变的。我们知道你如果把这个侦探小说给一个专业的警察去看，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点不可理喻，因为在他的这个办案的现实的工作当中，他所接触到的犯罪嫌疑人和这种犯罪事件有很多是偶发的，偶发的意思是偶然发生，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那个激情犯罪呢？一个大学生在大白天很高兴地开着车出去给人家这个代课，结果过程当中撞伤了一个人，撞伤了人之后呢，他本来可以马上打120叫急救车过来救人，结果没有，没有的话呢，他想着要逃离现场，但是他认为这个人如果在这个现场躺着，而且这个伤者已经看到他了，并且记住他的车号和车型，他担心事后会败露，会东窗事发，那么他还要就此负责任，于是他就灵机一动，或者叫灵光一现，突然之间就有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在他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平时可能在正常的心智的情况下，他不可能会想到这一点。如果说是他的其他的认识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哪怕说他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同样的事情，他也会觉得这个人太傻了，太愚蠢了。可是当时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从他的车上拿出一把刀，扎了受害人数刀，使其不治身亡，而他本人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被送上法庭并且被判死刑。这个事儿呢是在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案例，被人们称之为激情犯罪。其实呢当时我就认为这个界定，这个名词并不是很怎么说呢，并不是很准确。对，可能把一些现实当中或者是我们在侦探小说里面阅读到的那些重要的情节把它给模糊化了，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是不是激情才导致他当时采取的这种犯罪的手段，这个要细细的去研究。但是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偶发性犯罪，突然之间临时起意想起来了，于是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在侦探小说里面，其实也并不是像很多读者或者听众朋友吐槽的那样，说侦探小说的那个叫做轨迹模式，犯案的那个结构，罪犯所设计好的那么一个谋杀也好，盗窃也好，总之吧，就是犯案的这个过程每一步什么时间点之类的算的都那么准确，甚至于像日本的推理小说里面经常有利用日本的这个高铁新干线这个实施犯罪行为的这样的这个设计，就说它前提就是因为日本的高铁的新干线是要准点发车，就是一分一秒都不能差嘛，对，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给了他一个制造不在现场的这么一个条件。其实不然，仔细去观察一下了解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在有史以来的侦探推理文学作品当中，特别是经典之作当中，遍布着刚才我说的偶发事件，某一个突然的想法，灵机一动，或者是突然之间发现了某一个事实，然后才临时起意下了这个决心去犯罪这说明很多的侦探推理小说家并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他们怎么脱离现实，他们写的作品都是空中楼阁，都是这个填字游戏一样的那种智力游戏、益智游戏，而不是真正的现实。不是的，他们的很多作品也一样是贴近现实的，只不过有些读者有意无意的把他们给忽略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把有些人忽略的东西重新再拿回来，再把它突出一下，大家看一看这个视角，这个角度去审视阅读侦探推理小说的带给我们的一种别样的感受，那就是今天我们的话题。我是午夜侦探社的警长立新， 那么坐在我边上的那两位呢，就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黄浩然和胡寒烟，他们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警员。这我要说明一下，警员和警长只不过是我们给自己戴的一个帽子，只不过是用来切合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虚拟的职务，并不是说我们就是真的警长和警员，我们不是，对，大家不要误会，我是主持人，他们是嘉宾，就这么简单，好吧。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切入正题来讲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和那个黄浩然商量，我说这样好不好，先我来说。我来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中规中矩了，所以我会把我知道的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偶发事件把它归类归成某种类型。所以我跟那个胡寒烟和黄浩然说，我说我觉得大概有如下几种类型，比如说像失误型、冲动型、阴错阳差型和将计就计型。当然他们二位呢也基本上同意，但是呢也有自己的看法。那本来我是想呢，先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短的短篇小说，但是写得很精彩。后来我一想，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就给这些人物和情节划定某种固定类型的话，是不是不太好？那不如这样商量一下，小黄，不如你先来讲一个故事，你先来讲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呢，我们来给它划定一个类型。哎，说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事情，一个道理，然后这个大概是属于偶发事件当中的什么类型？ 嗯， 看看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好，那我们开始吧。嗯， 好，好。那说到偶发事件，导致的杀人事件呢，就是我今天带来分享的一部作品，就是《放学后》。这部作品呢，是一部有关青春校园的推理作品。它既是东野圭吾的成名作，也是东野圭吾风格推理的起点。书中描写的那些青春的忧愁与疼痛，人性的荒凉与黑暗，不仅在校园，其实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书中描写的女子中学的风情，就像含苞待放的花朵，娇艳欲滴。而书里有一句话，书中是这么说的：1200个女生活动着柔软的身体，散发的热气似乎像，似乎使得这个初秋的风也变得温暖了。想想在这里工作的男性教师面对着什么样的诱惑，又或者是他们跟女学生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同时他们又深陷在怎样的危险之中呢？所以这里发生对老师的谋杀案，我一开始想的动机当然是离不开师生恋，因爱成恨产生这样的，但结局就却让我十分意外。而东野圭吾自己也说，我就是想创作和别人不一样的推理故事，一个出人意料的杀人动机。不过在这本书当年获得江户川乱步奖之前，一些评委就曾质疑这个杀人动机缺乏说服力。而书的封面介绍有一句，人是在什么时候会恨从心起呢？所以这部小说的杀人动机到底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让评委觉得不够合理？那我们就回到故事的本身。故事发生在一所女子中学，女子高中学校。在学校安排校外培训射箭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两名男教师巡逻走道，碰巧就偶然的窥探到了惠美私生活的隐私。而惠美因为耻辱羞耻的心理就想割腕自杀，但好在被好友惠子劝下。但从那以后，惠美始终觉得那两个男老师在他平日的学习生活中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在惠美看来那是一种视线上的强暴。所以惠美又有过几次自杀未遂，而他的好友惠子出于对惠美的义气，或者是有着青春期女生的共鸣，就为了帮助精神崩溃的惠美摆脱这个死亡或者摆脱这个压抑，最终两个人就制定了一套非常周密的杀人计划。期间为了混淆视听，就选择了倒霉的男主角前岛老师。两位女孩从楼上扔下花盆砸向这个主角，将主角差点撞入地铁轨道，又在主角洗澡的时候放电等等。放这些烟雾弹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让作案看起来矛头都是指向这位主角， 前导老师的，而不是那两位偷窥的男老师，这样就可以降低警方对死亡人物的联想。而最后在主角深入分析之后，发现了凶手并不是冲自己而来的，而是冲那两位男老师，然后两位学生也向他告白了，坦白了。这就是这一条故事线主要的部分。如果是一个有预谋的杀人事件呢，那么杀人动机看起来就显得十分合理，或者又十分明显。但对于就是这样的偶发事件，动机就需要东野圭吾他去构建一个比较合理的动机。所以在故事中的大人都十分困惑，甚至许多读者也十分困惑，为什么高中女生因为私生活被窥探而选择杀人这种极端的方式呢？警察大谷还有主角前岛老师有这么一段对话。警察说，你认为高中女生会憎恨一个人应该是在什么状况下发生的？主角前岛老师就说，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明。警察就总结到，如果是成年人的事件呢，就不会那么复杂，尽管会发生不同的事件，但却都能用色、欲、财这三个原则去解释，但是高中女生的话就很难一概而论了。还有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惠子所说的，如果有什么毒药能轻易杀人，我也想要，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也没准是自己要用，这就是这个年龄的我们。而惠子所说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即便荒谬的一切在他们眼中也会显得很合理的一个年龄。所以对于成年人来说，这群高中生就十分就很难琢磨，就简直像另外一个星球的生物。警察大谷看来，成年人事件就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对面对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就根本不能用他所说的那三点原则去套。我认为对这些年轻的女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美丽纯粹真实的东西，比如爱情啊、友情啊，也可能是自己的身体或者容貌。很多时候许多抽象的回忆和或者梦想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反过来说，他们最憎恨企图破坏或者从他们手中夺走这些东西的人，其实不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任何人心中都应该珍藏着这些美丽纯粹真实的东西。只不过东野圭吾想表达的是，当这些美好的东西被人即便是偶然发现，就是偶然破坏、无意破坏的话的情况下，内心深处的恨意也会自然而然的喷涌而出。其实书中还有许多关于为什么高中女生会看重除了钱财啊或者欲望之外的纯粹的感情。比如主角前岛老师把受伤的高原洋子背下山，这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老师对学生很正常的一个帮助，但是却让洋子对前岛老师产生了莫名的感情。洋子对于主角的保护以及惠子对于主角的残忍，都反映出了高中女生对自己的感受是重于其他的一切。而事情真实的模样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是没有什么所谓，他们的爱与恨都这样死心塌地又那样漫不经心。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认为这部作品值得获得这个江户川乱步奖。东野圭吾他能从一些细节或者是用一些刁钻的角度去发现这些青春期敏感脆弱的心，而也发现了原来召唤死神的是一些让成人无法理解的小事，或者是一些很偶发的事件。故事里女生为了自己的尊严选择了无法回头的道路，而放学后的孩子心中的美好一旦被破坏，便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把这个故事讲完了。其实呢，这个故事真的没办法像黄浩然这样就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 对， 恐怕你要是真正要体会他刚才里面提到的这种悲凉啊，这种冰冷的这种感觉哈，可能你还要看原著。我在想啊，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的侦探推理小说家他们的最开始的几部作品，所谓处女作啊，跟他们后面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后面的作品的那种 圆滑和老道。 对对对， 也就是他们接触的出版社的编辑还不是那么多，出版社的编辑就会跟他说，我跟你说东野老师，你不能这么写，你这么写的话你卖不出去，这个你应该去更多的考虑到读者的口味和读者的感受。而放学后到迄今为止，应该说是东野系列作品当中很少的硕果仅存的几部没有被改成影视剧的优秀作品。所以在你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导演们不是看中了这部作品，而是看中了《白夜行》啊，看中了这个什么《黎明之街》呀，看中了《祈祷落幕时》啊，为什么没有看中他呢？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当年啊，孔子曾经曰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是这句话，对不对？这个我不用解释，大家都懂。好，那么我问一个问题，可能在对待犯罪的这个问题当中，可能包括在侦探小说里面所描写的展示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当中，也可能存在义和利，就是犯罪动机里面有没有义和利，也就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利是主要的，你是基于利才去杀人害命，或者是抢夺盗窃别人的财产。那这个例子就很多了，包括我们曾经一再说过的什么东方不是那个尼罗河上的惨案啊，等等吧，包括福尔摩斯系列里面很多很多，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系列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利，都是去奔着钱财产或者是什么什么雍容华贵富足的生活而去的。对对对，但是也有基于利的考虑，义的考虑，义的考虑也有。比如说刚才我说走嘴口误说到的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这十二个人其实他们跟那个死者之间没有特别直接的矛盾冲突，他们把死者杀掉，他们也得不到任何的好处，但是他们还要杀掉他，他基于义愤。他们至少在他们的词典，他们的这个观念三观当中，他们认为我们这么做是一种正义的审判，这就是义了。对，但是这个其实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出版社或者是编辑的那种思维方式，就是考虑到读者的能够理解的范围，你这个作品写出来你要让读者能理解。刚才浩然说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包括在小说里面，我估计很有可能，我在想会不会是后来编辑提醒了东野老师， 对， 你写这个两个女学生，一个女学生就是因为个人隐私被人窥探到了，就这么一件，当然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比如说打个比方，我就不说小说里的内容了，比如说一个人正在换衣服，或者是他正在比如说那个这个上洗手间啊，就被人看到了，他觉得很羞愧，然后对方也许会拿这个去开玩笑，对方的做法也不够道德，也不文明，他就会因为这个有杀心吗？你在生活当中就说这个怎么可能呢？ 对，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提给不是出版社的编辑，因为出版社的编辑是考虑到一般读者的这种认知范围心理，他认为这不可能，我们都是很有理智的人，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但是你把这个同样的问题提给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察，我觉得他有可能会点头的，有可能，我碰到过这种案例，就是由于某一个什么什么原因，你在现实当中你再去解释，再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干，他没法给你合理的解释，但是他就是因为这个才犯下了这个罪行。就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那个所谓被称之为激情犯罪的那个真实的案例，你要换一个场合，也许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据说在学校学习还很不错的一个学生，他不会这么干的。如果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学这么干，他甚至会伸手去拦他，你不能这样，你这样太愚蠢了。但是换了他自己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他就这么做了，所以最后没有办法给他戴了个帽子，说他是激情犯罪，对，就是正是我们观察到侦探推理小说当中有这样一类很独特的，完全是不在那个作家设计了一个完全不在作家和出版社编辑的掌控范围内的，也就是传递给读者的这个信息是不确定的。你因为他的犯罪动机是一个让人觉得就是很奇葩的理由，或者很不可接受的一个东西，那么 那么人们就会说，哎呀，这个怎么会这样？可能对于出版社来说，这样不好，因为你要让读者能理解，哦，原来是这样，哦，那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他的犯罪动机，至少我是能理解啊，是有这么一种想法，可以了。你就作为一个成熟的侦探小说，达到目的了。但是一个真正观察社会、体谅、了解社会的作家，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作家，他是不能满足的。 对， 所以他认为社会当中、生活当中千变万化，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可能你觉得这个理由，不是理由，没有逻辑性。但是就刚才浩然说到的这个事情，说那个在小说里面，那个警察和什么之间有一个对话， 对，主角千道老师， 老师和警察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其实就是有点那个，我个人认为有点狗尾续貂的意思，就是他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 其实。在现实当中难道没有这样的事情吗？比如说包括什么校园的什么凌霸呀， 对对对， 等等很多的这个事情，其实你要问那些人当事人，他说不出理由来， 跟他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可能跟性格跟教育，包括你比如说像女，比如说刚才说的女生，也如果她对世界的认识本身就是扭曲的，那她认为你窥到了我的个人隐私， 对， 你窥破了我的个人隐私，你在我心里面你就该死了。 对对对 对，如果他要再没有这种比如说相应的这种法治观念的话，那么他觉得我只要找到一个机会，我手里面有百草枯，我就可以给你放到你的饭里面去。 嗯， 而且他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他会很坦然的，因为他觉得我痛快了。 嗯， 对吧，他不认为说这个事情之后酿成了严重的后果，我要负法律责任，他没有想到这块儿。这个事情在校园里面其实挺多的， 对，很多。 前几年在某知名大学校园里面就有那个投毒案， 投毒， 到现在尽管已经把这个案子已经破了，而且已经法办了，但是我们也没有真正从被告嘴里面得到一个我们能够理解的理由，说你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残忍的方式去毒杀你的室友，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梁子，矛盾到什么程度。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我不喜欢他，那就这就是理由，这就是你剥夺一条生命的理由吗？ 嗯， 对啊，所以这个反而是真正的现实，就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对于悲剧的那个定义，就是我迄今为止是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是最棒的， 嗯， 就是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别人看，美好的东西我理解。也不是这个人是个好人，他只是说包括施暴者包括犯罪者，刚才我说到的那个扎死那个撞伤的，就是车祸中伤者的那个大学生，投毒的大学生，可能在他们心里面，在另外一个层面，他们并不是坏人，并不是那个偷盗啊诈骗啊那种抢银行的人，但是他们就在一瞬间走上了这么，就是真的是这个天堂和地狱，这个真的是在一念之间，善恶就在一念间，所谓善恶就在一念间，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偶发事件的这个概念。 嗯， 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不过这个时段呢，小黄这个故事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棒。那好，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那个再过一会儿是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来今天的这个午夜侦探社，来说说侦探推理小说作品当中的各类的偶发事件。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

她故事就是善良但并不招人喜欢的希瑟女士，在和偶像电影明星玛丽娜聊天的时候，聊天的过程中中毒身亡。然后所有的线索都表明，凶手的目标其实不是希瑟，而是玛丽娜。不过这个其实只是阿婆的一个诡计，在最后我们就得知凶手其实就是玛丽娜。她在意外得知多年以前的真相后，因一时悲愤下毒杀死了希瑟。然后我们今天讲这个作品，主要是还是讲阿婆的这个原作，还有英国它有两部忠于原作的改编电影。虽然说今年初的时候，这个日版也改编了一部破镜谋杀案女演员杀人事件，不过这个日版改编的稍微跟原作差的有一点多，所以我们还是讲原作吧。在原作里面就提到，这个玛丽娜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她曾经怀孕过一次，并且她在那次怀孕的时候，她是非常兴奋，非常的可以说是不顾一切。她在那次怀孕的时候把自己的养子和养女都抛弃了，就为了迎接自己亲生的孩子。但是她没有想到那次怀孕最后是以意外流产告终，所以她就是直到现在都是没有孩子的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她为了这件事情怀恨在不是，就是非常的遗憾感到。然后她就是在与过去热情粉丝希瑟聊天的时候，无意中得知希瑟过去曾经带着风疹病来看望过她。这个风疹病其实就跟可以说跟流感其实差不多，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风疹病对于孕妇是非常非常致命的，就尤其是对孕妇的这个肚子里的这个孩子。然后玛丽娜她在得知希瑟过去曾经带着风疹病来看望过她，并且跟她就是因为粉丝刚见到偶像肯定非常激动，就有一些亲密的接触啊之类的。然后便他推就是玛丽娜推算了一下时间，跟自己当时流产的这个时间也对得上，所以他就一下子就发现原来是个希瑟他的风疹病导致了自己流产，便直到现在都就是膝下无子。所以他就是一时冲动就把他自己平时吃的这个药品以致死量加入了希瑟的饮品当中，杀死了希瑟。所以这个希瑟被很多人评为是阿婆作品中最该死的那个受害者之一，因为他就是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无意识的毁掉了别人的一生，但是他完全不自知。他看起来非常的善良，但是缺乏同理心，然后从来不去想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他在满足了自己当时见偶像的这个欲望以后，他没有想过自己这个病会给偶像带来一生的遗憾。并且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书中玛丽娜的悲剧其实是根据一位好莱坞著名演员的真实经历改编的。这位演员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红星吉恩·蒂尔尼。吉恩他曾是好莱坞红极一时的明星，在整个40年代，差不多每年都会推出一部名流影史的经典影片。但是他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他是好莱坞一线明星中第一位精神崩溃的，这都是源于他生了一个天生聋哑、白内障并且弱智的女儿，再加上他婚姻的失败，使他精神崩溃，在事业如日中天的50年代就淡出了影坛，过早结束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名字。不过和书中的玛丽娜不同，当蒂尔尼通过影迷之口得知事情的真相，就是说其实是影迷当时把这个风疹病传染给自己，导致自己生出了这样一个女儿之后，他仍然保持，就是根据这个材料来说，是他当时仍然保持了外表的冷静，没有显示出内心的任何情绪，事后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报复行动。但是这件事肯定给他的精神带来了非常大的刺激。现实中的蒂尔尼和玛丽娜一样，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苦难。不过幸好他在40岁时终于遇到了真正爱他的人，平静而幸福地过完了他的后半生。然后阿婆给我们展示的就是他人生中这起悲剧另外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个以玛丽娜最后他是选择杀死了这个希瑟，便可以说他在当时是因为是冲动杀人，所以完全没有考虑过后果，他在那一瞬间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然后就便最后的确也是可以说是同归于尽了，就为了这一起杀人案件。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起案件算作是这个偶发杀人事件中的冲动型，因为他是突然得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相，然后就突然起了杀心，突然杀人。他在那一刻就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计划之类的，就是后顾之类的。 对，从来不考虑后果。冲动型。好，除了这个破镜谋杀案之外呢，刚才你还要谈，你说是那个东野老师的另外一部作品，就是《祈祷落幕时》。 对 啊，这个说实话啊，我觉得如果是那个有朋友就是到日本去的话，帮忙给东野老师带个画，真的，我觉得他真的有必要，或者是完全有理由到我们节目来做客了。几乎每一次节目都要提到他的名字。好的， 是的， 可见我们对他的那种崇敬之情如滔滔江水。好，那我们来说这个《祈祷落幕时》吧。 好，这个《祈祷落幕时》也是在今年初的时候改编成了日本的电影，就是它算是加贺警探系列的最终作，然后那个电影还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拍得很不错。《祈祷落幕时》就是贯彻了这个东野老师一贯的这种悲情人性写作方法。它是以一所廉价公寓里的女性尸体以及案发现场一本写有十二座桥名字的挂历引出了整个故事，然后并且把我们警探加贺的人生和这个嫌疑人浅居博美的人生微妙的关联在了一起。故事是围绕着戏剧演员博美的杀人动机展开叙述，就是这个事件的真相必须要先要追溯到30多年之前。在那个时候，浅居博美他的父亲是浅居忠雄，然后忠雄的妻子厚子，他把家里的钱都拿去养小白脸，然后并且还偷他丈夫的印章去借贷，并且他在干了这一切之后，最过分就是直接扔下丈夫和女儿就跑掉了。所以黑社会来追债，然后都要来找这个，就是来找这个居美的父亲，便还威胁说要把居美拿过去，就是居美拿过去抵债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妇女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在被黑社会一直追债之后，无奈之下只好连夜逃债。在逃债过程中，他们就是这个父亲已经渐渐的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他觉得他已经不可能还上这个债了，所以他就后来逐渐起了要自杀，然后把女儿送到福利院里这样一种想法。但是结果在有一天晚上，浅居妇女遇到了在核电站工作的横山一俊。横山告诉忠雄说，在核电站工作不用身份证，这是可能因为跟那个时候的这个时代也有一些关系。然后，但是他又不肯把这个工作介绍给忠雄，便开玩笑说是怕忠雄抢了他的工作之类的。然后在此之外，他还恶意调戏博美，声称晚上博美来找他，他就会给博美钱。这个时候，博美他并不知道父亲已经下了自杀的这个决心。因为他太过年幼，然后他也没有理解这个横山话中的这个含义，他晚上就真的背着父亲去找横山了，然后险遭猥亵，在反抗途中是失手杀死了这个横山。结果就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刻，就是在这个时候，忠雄正好赶到了现场，然后正好看到了杀死了横山的女儿在案发现场茫然无措。在这样一种大悲大喜之际，他心生一计，把无依无靠的横山的尸体伪装成了浅居忠雄的样子扔下悬崖，然后就制造出自己自杀了这样的一种假象。便他又拿了这个横山的那个身份证啊之类的，然后把自己伪装成了横山的样子，然后安排女儿和整起案件都划清了干系，让他以父亲被追债者逼到自杀，然后这样一种无辜者的身份回归到社会当中，然后自己一直在那个核电站工作，然后偷偷的给女儿寄钱啊，然后各种关怀这样子的。但是忠雄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样的决定会在日后给父女俩带来那么多的痛苦。如果说博美年少时误杀掉横山，这起事件还有值得原谅的地方，后来忠雄他为了女儿，他又杀掉了另外两个无辜者，可以说这个就是无奈之下的不智之举。 他杀掉了另外两个无辜者，一个是跟女儿交往过的，他过就是女儿过去的老师苗村，因为苗村不小心也是不小心撞见了这个博美和他的父亲在酒店相见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他就差一点要识破这个博美父亲这个样的一个身份，然后钟雄就痛下杀手，他就背着女儿把这个老师给解决掉了。然后又过了很多年以后，当时是这个父亲受到女儿的邀请，他到了女儿，就是女儿是一个演员，一个编剧家，然后他到他的这样一个作品的首映场，这样一种值得纪念的场景里面来看自己的女儿，结果不巧又被这个女儿过去的同学，就是这个道子给认出了，他也没有办法，然后他就又选择了把道子给杀害。道子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在一所廉价公寓里面发现的这具女性尸体，也是整起事件的起源。然后到这个时候双手染满血污的钟雄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浅居父女俩就在刘亮汉的帐篷内做了最后的道别。钟雄他本是想背着自己的女儿自焚而死，但是博美想起来他记得父亲说过自焚是最痛苦的死法，然后这里就可以说展现了人性非常复杂纠结的一幕，就是这个浅居这个女儿，她为了父亲，就是为了让父亲不要自焚，她就亲手勒死了父亲，就是这是怎么说一个人间惨剧，可以说是。 嗯， 她在杀死自己父亲的同时，也击垮了自己，就是多年以来一直支撑自己坚持下去的这样一个支柱。所以他在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在影片里面还有在小说里面都是一个倒叙的过程，我们是跟着加贺警探的脚步，然后一起来回顾了这样一场人间悲剧。所以说一个错误终归要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嗯， 我们如果说要在偶发事件里面分类的话，我们可以把这起事件归为将计就计型，就是说这个浅居钟雄他利用了自己女儿杀，就是无意中失手杀死了这个横山这样一起事件，这样一起偶发的事件，然后来伪造了自己的身份，但是他可能也没有想过在最后竟然还是要逼的女儿来杀死自己，来结束这一场持续了30多年的悲剧长跑。 对，而且呢你刚才介绍了完了以后呢，我倒是觉得今天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偶发事件啊，这当中举了很多例子，也试图把它们分成各种类型。那么如果这么来说的话呢，我倒是认为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祈祷落幕时是集大成者，就是他其实是我倒其实反而像东野圭吾的一些作品当中并没有像比如说像那个X 现身啊等等吧，就是特别经典的那些作品，包括白夜行啊那些作品，就是之外的有一些并没有那么如日中天那么红的小说，可能这当中更多的蕴含了作家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一些悲悯的一些看法。 对， 就是这个祈祷落幕时，其实我们仔细一看刚才胡寒烟，当然我们是剧透了，用这种剧透的这种这个对我们来说很抱歉的这种方式，但是它其实是用倒叙的手法，就是小说用的是倒叙，我们用正叙的手法把整个这个故事讲完，你就会意识到就是其实这起案件这连环杀人案其实是由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连接起来的。对，就是但是如果你要说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就是黄浩然讲的那个放学后这个错误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对， 就你可以说你觉得很羞辱很愤怒，你上去指责他，甚至去这个怎么说或者是什么什么找老师啊什么什么举报啊都没有问题，投诉什么都可以。 对这样的例子也有啊、就是大学生嘛，然后到什么地方去实习，结果被这个是吧，然后他就举报了嘛，对吧，然后就打官司了嘛，对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啊。 对 但是他采用的是一个最坏的方式。好，那么这个错误黄浩然讲的那个放学后的错误可以避免，可是我们会发现祈祷落幕时里面的那个这对妇女，他们 一个又一个的错误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不说，而且很难避免、 嗯、对， 很难避免。因为首先他们家里面深受高利贷之苦，这个在我们曾经介绍过的那个宫部美雪的小说《火车》里面也有感受。这个其实现在来说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有点那个不可思议，也不见得有这个，也看到过类似的新闻，年轻人为了去买苹果手机，然后就那个办了 N 多张、嗯、很多张的这个信用卡，信用卡是要还的呀，所以他就拿这张卡的钱去还那张卡，就这么连环还，最后他等于是越欠越多，越欠越多，到最后因为一台手机欠了一个天文数字。那当然银行不答应，银行就要打官司，就要把你起诉，那不是一样吗？一样是在这个，当然银行不是收高利贷了，但是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的确有这种就是和高利贷很相像的这种信用卡的这种消费体制。对对对，就等于你这样的话，你等于这个钱像雪球一样滚起来之后你就还不起了，你除了在人间蒸发消失掉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对，所以他们就采用这种方式，然后就用最后没有办法逼的就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用杀人的这种方式，当然这是最坏的最不应该选择的方式来逃脱这种厄运这种灾难，最后当然也没有成功啊。 嗯，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他等于是你尤其到了后来杀老师杀同学其实都是在用这种方法来规避这些东西，就是他其实到了他女儿已经成名的时候，他的父亲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去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了， 对， 但是他依然要这样去做。 嗯，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无奈的一个结局，这跟我刚才说到的火车也很像。 嗯 啊，这是一种类型吧。还有一种类型呢叫做失误型，这个失误呢是指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的失误，就是凶手的失误，不是被害人的失误。 嗯， 这个最典型的是森村诚一的一本短篇小说叫《残酷的视野》，他讲了一个他们国外叫老小姐，我们叫老姑娘，其实也不老了，现在你说30来岁没有谈恋爱结婚的女孩子怎么能叫人家，你要叫人老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冒犯、啊嗯、 非常过分， 对对，非常过分。这现在没事，但是当年在日本那个比较传统型的社会里面，这个女孩就有点另类了，她30多岁没有结婚没有男朋友，然后呢自己就在公司里面也不太受重视，然后就很落寞，在家里面闲得没事儿，弄了个望远镜趴在窗户上拿着望远镜往外看，结果无意之中就目睹了一起杀人事件。 嗯， 就本来是个醉鬼，结果来了一个男的就扶着这个搀着这个醉鬼，他以为是对方是要帮助这个醉鬼，没成想这个人狠狠地给了这个醉鬼一拳，然后把他推到了铁轨上，就是那个日本的那种新干线啊铁轨啊、嗯、那种通勤的那个列车呀，那不很多吗？结果列车来了以后没有刹住，就把这个醉鬼压死了。 嗯， 所有的当时的报纸，因为大家当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监控探头，所以很多的报纸报道说，警方开始怀疑的是那个列车员，说你是不是没有照顾好这个喝醉的男人。但是这个只有这个女的知道，她看到了，她知道是被人杀的， 嗯， 是被杀的。然后她就想，她就挺犹豫的，因为什么呢？她挺害怕的。他自己当时已经注意到了，因为他那个楼也不高嘛，他在窗户上，他把窗户推开，然后拿望远镜往下看，那个男人在作案之后把那个受害人推到铁轨之后，他回头看了一眼，正好跟他拿着望远镜双方四目相对对上了。 嗯， 所以这个女孩就意识到他暴露了。 嗯， 就是嫌疑人看到他了，他就终日忧心忡忡的担心说会不会那个人来报复他，结果果不其然那个人就真找上门来把他灭口了。 嗯， 就是说等于是这个嫌疑人在杀人的过程当中，杀人动机什么的我们就先不用讲了，因为这个其实也说起来也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大家看看书就知道了，就是杀人者在行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被人家看到了，所以呢他就开始采用这种方式要杀人灭口，结果这个可怜的这个当年的就被称之为老小姐的这位女士，结果就成了牺牲品。对，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在现实当中也是有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好像我们在不断的在举例子说，你看现实当中也有这样的案例，也有那样的案例，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看侦探推理小说其实真的不是要去感受，或者是认为作家去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完全不接地气的一个环境，有这样的作家， 比如说临时行人老师， 嗯， 他就会在一个根本就现实当中不存在的不可能有的这么一个什么实脚管啊、 管系列 里面弄这个东西。对，但是也有更多的作家，他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脑子里面想到的更多的也还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并不安宁的世界。 嗯， 对，他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怎么说呢，更加有亲和力，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的和谐。我想这是善意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是那么很容易。哎呀，今天我们搞了一个特别的沉重的话题，尤其跟这两位是吧，这么有才华的两位年轻的学生啊，我觉得就觉得挺抱歉的。那就一会儿我们到食堂去让他们两个人好好吃一顿吧。大家吃完午饭了还可以去休息一下。那么下星期呢，下星期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柯南的大电影，就是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又在这个国内的影院里面登陆了。如果看过之后的话呢，那么有什么感想呢，你不妨去来收听一下我们下星期天的这个节目，我们说的是名侦探柯南的最新的剧场版零的执行人。不过呢，我看完之后呢却有一些很奇葩的想法，或者是觉得这个影片有很多很奇葩的地方，到时候呢也可以请我们的这个来参与节目的另外的两位同学呢，大家一起来聊天，也可以来适当的吐一吐槽嘛。好的，那今天的午夜侦探社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也感谢我们的导播小哥。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X 档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最后呢给大家播放一首日本的歌曲，它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祈祷落幕时的主题曲，叫做东京。 誰もがみんな秘密の中で本当のこと隠して生きてる時計の針を巻き戻せたなあの日に帰りたい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